排查，强化重点行业的治理，以及持之以恒推进能源的清洁化，还有创新机制，强化执法督查等等。那么这样的一些做法呢，使这个空气质量目前还在进一步的逐步好转。好，感谢收听今天的空气质量播报。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7月25号星期三，农历6月13，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5和0。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那么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4.7度，目前影响本市的大范围降雨天气过程已经结束了。今天是蓝天白云的好天气，最高气温在32度左右，大气透明度好，紫外线强，外出请采取有效的防晒措施，注意防暑降温。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见晴，西部北部山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90%。白天的最高气温32度，夜间的最低气温25度。那么从洗车指数上来看呢，今天和明天白天都没有全市性的降雨天，所以洗车气象指数是2，适宜您擦洗车辆。 一梦如是，重探丝绸之路。全新舞剧《一梦如是》即将在9月上演，用当代视角讲述易经大师鸠摩罗什走上丝绸之路的故事。今天7:45，城市文化范儿的访谈部分，我们将对话著名舞蹈艺术家，同时也是这部舞剧的导演王亚斌，聊聊文明大师路途中的梦与现实。来看今天的第一道题，在丝绸之路的开拓之初，有一个人被称为是第一个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中国人，您知道这说的是哪位使者吗？A. 甘英 B. 玄奘 C. 张骞。 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节目呢，我们要带您从舞剧《一梦如是》，这是舞剧的名字，从舞剧《一梦如是》看王亚斌如何解读东方文明。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题目呢，也是跟这个舞剧以及它所产生的这个时代背景是有关系的哈。丝绸之路开拓之初，有一位被称为是第一个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中国人，说的是谁？是甘英，是玄奘，还是张骞呢？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由著名舞蹈艺术家王亚斌导演的舞剧《一梦如是》的演出票2张，您可以去现场感受文明大师鸠摩罗什在丝绸之路上探索的痕迹，也欢迎大家参与我们的互动。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先来了解一组文化和收藏方面的消息。故宫文物展的比例预计将增加到30%。目前故宫有大约20000多件文物在同时展出，每年有10000多件文物走向世界各地展出。由于故宫的藏品太多，展出的比例只占故宫文物藏品的2%。对此，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最近表示，未来5年对故宫的发展计划是，5年以后藏品展出的比例可以由今天的2%预计增加到30%，让更多的朋友对文物有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文物局联合设置的百集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第二季已经在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播出了。这集节目以超级连接、超越想象为主题，向观众展示战国到秦汉时期的25件国宝及其背后的故事。如果国宝会说话，每集节目只有5分钟，而孵化却历时了整整2年。团队从380多万件文物中遴选出100件进行展示。节目第一季在今年年初央视纪录频道播出之后受到了大家的喜爱。精彩的动漫给每一个孩子的童年都留下了美好的记忆。即日起到10月14号，动漫原画特展《一支铅笔的诞生世界》在国家图书馆、国家典籍博物馆举行，邀请大家一起来重温儿时的记忆。这次展览一共展出了400多幅动漫原画和珍稀的赛璐璐，包括迪士尼经典动画电影，还有热门的日本动漫等等。大部分作品是首次在国内展出，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睡美人、七龙珠、名侦探柯南、铁臂阿童木等等一批经典的动画手稿能够和大家见面。来关注展览，无问西东从丝绸之路到文艺复兴主题展正在国家博物馆举行。这次展览联合湖南省博物馆共同举办，以跨文化的视野和全新的理念，整合意大利24家博物馆和国内18家博物馆的200多件精品，讲述13到16世纪中国与意大利艺术间不绝于缕的交流故事，通过还原意大利文艺复兴艺术中的中国元素以及中国艺术中的西方影响，揭示多元文化交融共生从而创造人类文明的历史真相。展览集跨时间、跨地域、跨媒介的精美中西艺术于一堂，既是一次丝绸之路研究不忘初心的尝试，也反映了学术界比较新的研究成果和方法。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美国和英国的研究人员在一项最新发表的研究中指出，月球形成早期可能有2个宜居窗口期，为生命的存在提供了可能。研究人员发现，40亿年前月球形成后和35亿年前月球火山活动高峰期的月球表面条件足以支撑简单的生命形式。研究人员建议，未来月球探索可以采集火山活动增加时期的沉积物样品，验证是否存在水或其他生命迹象，还可以在地球或国际空间站的模拟月球环境中做实验，观察微生物能否在月球早期的环境条件下存活。对生活在大象栖息地附近的人来说，如何避免这种大型动物接近人类活动场所是个棘手的问题。最近美国研究人员发现，悬挂散发蜜蜂信息素气味的袜子或许能有效地驱赶野象。科学家在南非开展了为期3个月的实地试验，研究人员在大象饮水地附近树枝上悬挂涂抹有蜜蜂信息素的袜子，结果接近饮水地的29头非洲象中有25头表现出了不安和提高警惕的典型特征，最终默默地离开了。其实为了防止大象偷吃庄稼，非洲的农民早就有在田地周围高悬蜂巢的习惯。员工效率低下，工作积极性不高怎么办呢？雇主或许可以试试让他们每周工作4天，但是仍然发5天的工资。由于现代人生活节奏快，压力大，一些企业尝试通过压缩每周工作天数的方法来提高生产效率，发现效果还不错。最近英国某家公关公司正在尝试为期6周的4天工作制，现在已经成功运行到了第5周。新西兰一家名为永久守护人的企业之前试行过4天的工作制，反响还不错，目前他们也正在考虑是不是要改为每周4天工作制。目前医学界对阿尔茨海默病，也就是老年性早老性痴呆症，还没有有效的治愈方法。不过呢，日本研究人员最新发明了一种低强度的超声波疗法，可以抑制大脑中贝塔淀粉状蛋白大量的积聚，从而达到缓解这个病症的效果。虽然老痴症的确切成因还不清楚，但是有研究显示，大脑中贝塔淀粉状蛋白的大量积聚和这个病密切相关。为此，研究人员在老鼠身上做实验后之后发现呢，超声波理疗触发了老鼠体内与脑部血管形成和神经细胞修复有关的基因，进而让老鼠的认知缺损得到显著改善，并且没有出现明显的副作用。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FM 107.3 AM 一零二六，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明天开始，大家可以预约旁听审议草案了。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将于明天和后天两天，也就是26号和27号，在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厅召开。会议会对多个草案进行审议，并听取市政府关于聚焦一河一城三带两区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议案办理情况。愿意旁听的北京市民可以电话或上网预约登记。预约上的市民朋友会在会前半个小时，请您要到达建国门南大街六号的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来办理旁听登记手续，凭身份证领取旁听证旁听会议。北京市2018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专科高职批次志愿今天开始填报，符合条件的考生要在今天8点到明晚8点之间登录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填报志愿。统考统招专科招生按专科批提前、专科普通批两个批次依次录取。专科提前批设置两个顺序志愿，每个志愿填报一所志愿高校，每所志愿高校设置6个志愿专业。专科普通批是平行志愿，设置了20个志愿高校，每个志愿高校设置一个志愿专业。错过要等17年的火星大冲将和最小满月在这周五同框了。火星冲日就是火星位于日地连线上，并且和地球同位于太阳的一侧。这种星象中，火星大冲是最壮观而典型的。今年的火星大冲将发生在这周五的13点12分，到时候红色的火星既大并且非常的明亮，大放异彩。另外这周六凌晨将有月全食发生，本次月全食恰逢今年的最小满月，发生期间月亮正位于远地点附近，所以是一个比较小的满月。好，我们再来关注近期的一些精彩的演出。先为大家推荐一部电影，由沈腾主演的《西红柿首富》这周五将迎来首映。听名字呢，大家就知道这又是一个已经做成品牌的国产 IP 了。从《夏洛特烦恼》到《羞羞的铁拳》，开心麻花已经走出了一条喜剧创作模式，就是千锤百炼之后的舞台剧故事改编，加上密集的段子，再加上夸张有亲和力的表演。这次《西红柿首富》这部影片走的也是这样的套路，不过麻花式的喜剧总是不太会让人失望吧。话剧《奎龙玉》今晚登陆保利剧院只演一场，这部戏是话剧舞台上比较少见的历史传奇题材，全剧以明代土木堡之变、明英宗囚禁南宫8年等历史事件为背景，将二度登基的明英宗和忠心护主的锦衣卫袁彬的传奇人生重新演绎。昔日放浪不羁的少年天子和生死相随的锦衣卫如何反目成仇，不如走进剧院和剧中人一起来体会一下各中的爱恨情仇吧。话剧《老舍五则》7月27号将在保利剧院亮相，想知道什么叫京味儿吗？看老舍先生的作品就懂了。《老舍五则》改编自老舍的5个短篇小说，由林兆华导演，舒乙担当艺术顾问，雷克生、李成儒、徐德亮等人领衔主演。抑扬顿挫的京腔，血肉丰满的老少爷们儿，胡同里的人情冷暖，老北京的苦乐人生，看这部戏就像一套老式黑白胶片，在今天的光影之下重新泛起浓重的色彩。 爱一座城市，先读懂它的曾经。旧经济世，一词一世界。北京人管蜻蜓叫老琉璃。昔时北京城内及郊外水塘芦苇丛生处，入夏后老琉璃成群低飞戏水，孩童多去捕捉为戏。有一种个小的老琉璃，浑身赤红色，俗称红琴蛟，傍晚常飞至低矮的树棵或杂草上落脚歇息。孩子们捕捉它不需用扑网，只要蹑手蹑脚的上前伸手一捏，就能捏着蜻蜓将其抓获。有种个大蓝绿色 复眼亮晶晶的大老琉璃，它总是盘旋于池塘的水面上，栖息在经纬上，也很难辨认。但孩子们自有办法，多用招子及雌蜻蜓拴在经纬上，在塘边摇来晃去去诱捕，此法俗称招老琉璃。一梦如是，重探丝绸之路。舞剧《一梦如是》以时间轴拉开纵深，呈现更为辽阔的精神视野，讲述丝绸之路上的人物，渗透丝绸之路的文明故事。今天第一道题就要考考您了。在丝绸之路开拓之初，有一个人被称为是第一个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中国人，您知道这说的是哪位使者吗？ A. 甘英， B. 玄奘， C. 张骞。 哎，那么今天呢，我们的城市文化范儿节目要带您从舞剧《一梦如是》看王亚斌如何解读东方文明。刚才的这道题呢也是很有意思哈。它跟这部舞剧的这个年代是有关系，跟它的这个文化背景有关系。第一个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中国人，您知道说的是哪位吗？这是说的是丝绸之路开拓之初的这个年代哈，是甘英、是玄奘还是张骞呢？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吧，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由著名舞蹈艺术家王亚斌导演的舞剧《一梦如是》的演出票两张，欢迎大家加油。另外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开启了视频直播，您现在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官方微信号城市文化范儿，点击下方音视频直播按钮里的视频直播，您就可以收看到今天的节目了。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非常的精彩，而且特别长，为什么呢？因为大家知道我们节目九点结束，节目九点结束之后啊，九点十五分开始，我们又会在城市文化范儿的官方微信号上直播我们北京市北京城市广播和北京市农业局合作的又见田园活动第二期的这个全程的一个情况，所以今天大家做好准备，您可以慢慢的来看我们的直播喽。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开场的这样的音乐呢，把我们带入了神秘又略带荒凉的氛围。这个音乐来自舞剧《一梦如是》，它即将在今年的九月进行首演，用光影和舞姿讲述丝绸之路上文明大师鸠摩罗什越过荒漠孤独艰辛，似梦如幻却又脚踏实地的故事。可能呢，很多人不一定了解鸠摩罗什，也不知道他和丝绸之路有什么关系。丝绸之路是这两年大热的词汇，用舞蹈怎么展现它的宏伟呢？今天呢，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来重探丝绸之路，了解这条路上的东方文明的很多有意思的历史故事。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著名舞蹈艺术家《一梦如是》的导演王亚斌。亚斌您好。 你好主持人，早上好。 欢迎您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亚斌最近在这个排练啊等等非常辛苦哈，感冒了， 是的， 休息了一晚上。来，今天这个精神满满的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一梦如是这个名字，用现在比较流行的词语来说，听起来还蛮佛系的，是吧？ 对，佛系这个词好像最近比较流行。 没错，来，亚斌先给我们说一下这部舞剧为什么会起这样的一个名字呢？ 一梦如是，一梦呢，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这个是《金刚经》里的最后的一段，也是非常经典的一段。那么，一梦呢，就好像这个人生如同一场梦境，对，如。是呢，其实这个词的意思就是，哦，原来是这样。因为很多的这个佛经的这个开头都是如是我闻，就是或者是叫做正如我所听到的，对，所以一梦如是呢，我觉得它是一个 比较有这个代表性的，然后同时又可以和现实意义相结合这样的一个名字，而且我觉得它有一种这个朦胧的美感。 所以可以理解刚才您说的，就是这部舞剧当中有现实和梦幻交替着，是吗？ 对，但实际上这部舞剧主要还是以呈现鸠摩罗什的故事为主，但是呢我们分为上下两篇的部分。对，上篇呢其实是由现代开始的，因为这部舞剧我觉得从这个时间的轴线上来讲还是有一个纵深的，就如同我们现代人去阅读一些经典的文学著作，或者说是去欣赏经典的这些艺术作品一样，我们在接触到鸠摩罗什这个故事的时候，它的这个起点是从现代开始的，所以我们上篇的时候呢是一个从现代开始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现代是指现在这个时候吗？ 对，就是指现在啊，当下，然后人们通过阅读啊，然后通过这个去在这个当下的一些感受，然后逐渐的过渡到鸠摩罗什的那个时代，然后过渡到下篇。对，然后下篇主要是诠释这个罗什的这个一生的经历吧。其实这部舞剧主要想体现罗什一生的这个经历，因为他的这个经历非常的特殊， 是 并且非常具有这个神秘感和这个戏剧性，我觉得是特别好的一个题材，同时又可以给我们这个现代人带来一些启迪吧。对， 这部剧有多长呢？ 这部剧现在全长是90分钟，没有中场休息。 哇，这个你们跳起来就很辛苦了。 对对，因为没有中场休息呢，大家看起来我觉得会有一个连贯感，而且呢，我们的舞剧主要是从结构上来讲非常的新颖，它不像这个传统的舞剧的模式，就是有序幕啊，然后一二三四幕啊，最后还有尾声啊。我们这个剧就是从观众入场坐好，然后大幕拉开，然后一直到这个整部剧结束是一气呵成的，中间没有任何的这个间隙。对， 也是一种打破常规的编排方式。 对，是的， 是。我觉得大家因为我们昨天预告了说亚斌来做客，我们很多朋友对您特别感兴趣。 哇，谢谢谢谢。 来，您先给我们的朋友们来稍微自我介绍一下。亚斌是六岁，90年那时候就开始学跳舞哈。 对，是的， 一直跳到现在。 对，一直跳到现在。 你是这个考入了北京舞蹈学院附中，然后主攻的是古典舞。 对，是的。 然后受过了很多这个舞蹈的这个训练，跳到现在。这次的刚才我介绍您是《一梦如是》这部舞剧的导演。这应该不是您第一次当导演了吧？ 不是我第一次做导演。对，因为我从9岁进入到北京舞蹈学院，学习的是中国古典舞，经过10年的刻苦的训练。对， 这个真的很累，我知道。 对，取得了一些成绩，然后呢毕业的时候呢，我希望自己可以成为一名特别出色的舞者。表现的这些舞蹈呢可能不仅仅局限于中国古典舞，那么还希望对于比如说现代舞啊，然后当代舞，包括像民间舞啊，其他的不同国家的一些舞种，希望也都有所涉猎。因为我觉得好的舞者他应该是一个全面的呈现，不应该受到任何的局限。那么在做舞者的一段时光里，我觉得还是挺开心的啊，有去跳其他人编排的舞剧，舞蹈师。那么在从2009年开始，创建亚斌和他的朋友们的时候呢， 这是您的一个工作室啊。 对，是的， 起的这个名字。 对，是我们工作室的一个原创的艺术演出的系列。对， 亚斌和他的朋友们。 对，所以在做这个系列的时候，我就发现可能除了作为这个呈现导演啊编舞的一些想法的舞者之外呢，我也有一些自己想要表达的，所以逐渐的从一名单纯的舞者的身份，然后逐渐向 编舞啊、导演啊这方面去过渡和拓展。 嗯嗯、 所以呢，这个《一梦如是》是亚宾和他的朋友们第九季。 嗯、 那么其实在这个整个的系列过程当中呢，我也在不同的系列这个演出创作当中去担当编舞。 嗯、 但是第一部担当编舞的戏，第一部担当导演的戏是舞剧《青衣》。 嗯、 那是根据毕飞宇老师同名小说《青衣》改编的舞剧，在那部戏当中我是作为导演，那次是第一次。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那个是3年前的事情。对。嗯， 但是你之前也做过很多这个舞蹈设计，因为我其实我觉得还是应该跟我们朋友们说一下，您是张艺谋的电影《十面埋伏》里头的舞蹈设计，而且跳了其中最主要的一段那个鼓舞，是吧？用那个水袖来击鼓的那段是吗？特别的，应该说让大家会印象会非常的这个深刻。那么刚才您说了，一梦如是是亚宾和他的朋友们，这是您的工作室的第九季了。 对，是的。 已经走入第十个年头了哈。 对， 这个工作室也成立时间蛮长的。 嗯，是的。 啊。 因为在2009年的时候，为什么想开始创建工作室，并且创建亚宾和他的朋友们， 嗯， 我就希望我们可以以这个80后的这个这一代的这个新生的力量， 然后可以年轻舞者的身份哈， 对对对，可以做出国内最棒的这个舞剧，并且具有国际视野，然后同时也希望可以将在国内创作做的原创的舞剧可以带到国际的舞台上。 嗯， 那么我们从2009年到现在呢，我们从这个一个400人的一个小剧场，然后开始我们的第一季，然后一直到现在的这个演出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也走到了在这10年的过程当中哈，10年， 好感慨啊！ 对，好感慨。对，在这10年过程当中，我们也带着自己的舞剧，比如说像《生长》啊、《青衣》啊、《孟三泽》啊，然后走到了世界的很多的艺术节和重要的剧场进行演出，然后也受到了很多这个非常重要的媒体好的报评和各地的观众的喜爱。 嗯、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特别欣慰的事情。然后同时在这个10年的过程当中呢，我觉得也和各国的艺术家们，比如说不同国度的编舞啊、舞者啊，包括当然国内也有非常多的这个优秀的舞者编舞都有过深度的合作。 嗯， 我觉得这个10年特别的充实，然后也将自己的这个思路和眼界有了很好的一个拓展，让我们更加清晰的知道说，哦，现在世界舞台上正在发生什么，现在的这个世界舞蹈的趋势是往哪个方向去发展。 嗯、 所以我觉得这10年确实是很扎实，我们也遇到了很多不同国别的，然后不同地域的、不同城市的非常好的观众们，我觉得也是他们的支持让我们可以挺过来。因为我觉得这个人生苦短吧，或者是你叫人生漫漫也可以。花10年的时间来专注的做一件事情，我觉得确实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是我希望这个亚宾和他的朋友们可以一直的持续下去。所以今年又有了这个全新的一梦如是的创作。 那么您这个10年第九季你们工作室的作品，每一年是会推出新的吗？还是说是就是推出这几年推出了几部？ 对，我们10年，我们10年推出了9季作品，对， 所以都是不一样的哈， 都是全新的，哦、对，原创的，对，所以 真的付出很多心血哈。 是的，所以几乎是一年来创作一部原创的舞剧，对， 那么在古代文明史上，有一条东起长安，西到地中海，横跨欧亚大陆的商道，现在呢，丝绸之路已经成为它的代名词。起初，中国人把这条路叫做佛教之路，这条路上究竟经过了多少人？发生了多少故事？舞剧《一梦如是》在讲述丝绸之路上的人，也在讲他的故事，如何展现出来呢？稍后我们请亚宾来跟我们接着聊。好，城市文化范儿，我们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258是酿制一款白酒的工序数量。

张骞由匈奴族人甘父做向导兼翻译，率领100多人出使西域，打通了汉朝通往西域的南北道路，这也就是赫赫有名的丝绸之路。可以说张骞是丝绸之路的开拓者，被称为第一个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中国人，是他将中原文明传播到了西域，又从西域诸国引进了汗血马、葡萄、石榴、胡麻等到中原，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就在张骞到达中亚各国1100多年以后，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的双脚才踏上中国土地。所以今天第一道题答案是 C 张骞。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二道题，在中国佛教的发展史上，有无数中土僧人为求取真经踏上了丝绸之路的荒漠，探寻远方，带着传奇色彩的文明大师鸠摩罗什就是其中之一。不仅如此，他还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翻译家之一。您知道以下哪部著作是他最早翻译的吗？ A 金刚经， B 道德经， C 大藏经。 来，我们先看看这第一道题的正确答案。刚才我们大家给大家出的是丝绸之路开拓之初，有一位被誉为第一个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中国人，他是 C 张骞。亚斌，您看答对的朋友还是蛮多的。 是的。 这个咱们这个即将上演的这个舞剧，大家也很期待哈。今天会给朋友们送出6张票。给3位答对的朋友，给他们幸运。第一道题，您先选一位幸运的朋友吧，好吗？ 我就直接说号码就可以了，对吧？ 哎，对对对。 那我就选70吧。 70，为什么呢？ 对，因为是这样的，我们上一部剧青衣呢，到今年已经演出会超过70场，所以呢，我希望在《一梦如是》演出之前呢，有一个很好的预期，也希望《一梦如是》也可以巡演到很多场。对， 这是有100场的预期了，看来 是的， 好棒。来，我们编辑叔叔看第70位答对的朋友是谁。那么第二道题呢，就是这个以下哪部著作是这个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金刚经、道德经还是大藏经呢？亚斌一听说，哎呀，这道题好容易，我知道，那是因为您对他研究透了，您知道吗？我们要通过这节目也是给大家让大家多了解一些这方面的一些有意思的知识吧。好，那么也请朋友们您好好的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由著名舞蹈艺术家王亚斌导演的舞剧《一梦如是》的演出票2张，您可以去现场来感受文明大师鸠摩罗什在丝绸之路上探索的痕迹，也欢迎大家赶紧动动脑筋。来，我们的编辑刚才数出来了，第一道题第70位答对的朋友是我们的微信平台上 Leon 这位朋友，恭喜您。我们的编辑稍后会跟您联系，告诉您领奖的具体办法。另外呢，告诉大家，今天我们的节目现在已经开启了视频直播，您现在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官方微信号城市文化范儿，选择下方音视频直播按钮里的视频直播，您就可以收看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了。美丽的亚斌正坐在我们的直播间哈。另外也给大家预告一下，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后的9:15哈，我们的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还会继续为您直播。直播什么呢？直播我们又见田园活动的第2期活动的这个全程的内容。所以呢，今天大家这一个上午如果有时间的话哈，真的是可以看个够了。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舞剧《一梦如是》即将登陆京城舞台，这部舞剧用特殊的视角带人们从重走丝绸之路，见证这条路上文明的传播。用舞剧如何来讲述丝绸之路上的人和事儿呢？我们继续请出著名的舞蹈艺术家《一梦如是》的导演王亚斌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亚斌，刚才我们聊到了《一梦如是》这部舞剧当中最重要的人物，就是文明大师鸠摩罗什。可能这个名字呢大家未见得非常的熟悉哈。那么其实刚才您也说了，这位大师身世也是蛮离奇的，而且他也是一位智慧过人的大师。这样亚斌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鸠摩罗什吧，好吗？ 好的。这个以我 虽然说是在创作这部舞剧时候做了很多的案头工作，然后并且呢去采风啊什么的，但实际上我觉得为什么想要做这个题材呢，就是因为鸠摩罗什他的智慧以及他对于自己的这种信仰的这种坚定不移的执着追求吧。对，罗什呢是诞生在秋瓷，就是现在新疆的库车，那么我去年九月份的时候也到达过那个地方，并且呢 寻访他的踪迹吗？ 对，是的，并且去看了他当时这个修佛学的这个克孜尔石窟，因为现在在克孜尔石窟前还有这个鸠摩罗什的这个塑像，那么他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学佛，他的 他是一位 智慧 混血哈， 对他的这个对，应该他的父亲应该是从印度来的高僧，然后走到了这个秋瓷，然后和这个罗什的母亲这个结合，然后罗什的诞生。他从罗什从很小的时候就非常的具有智慧，可以说这个智慧超人， 天资聪颖，然后又这个说他三岁能认字，五岁就开始博览群书。 对，然后他这个在很年轻的时候，然后也是已经成为了在秋瓷的这个国内非常著名的这个算是佛学的大师。那么随着后来的这个战争的爆发，因为这个吕光带领着部队，然后希望说把这个罗什带回到这个中原，那实际上当时 传播弘扬佛法哈， 对，但是吕光呢他是一个非常粗野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军官吧，所以呢他对待罗什非常的这个不友善，甚至这个有一些对他有欺辱，对，但是呢罗什我觉得他的这个他的这个内心是非常笃定的，然后并且呢以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心态去面对他所遇到的一切的这个苦难吧，然后从秋瓷就背井离乡离开家了，然后来到了现在的武威，也就是当时的凉州，那么在凉州呢他一待就是将近17年，在凉州他也开始传播这个佛法，然后也开始这个易经，对，那么我因为在去年去走这个河西走廊丝绸之路的这一趟过程当中， 全走了这些， 对对对，花了将近半个月的时间吧，对，然后也和当地的一些尤其到了武威之后和当地一些专家去进行研讨啊，然后了解更多的一些关于罗什的故事啊，那么他们认为就是当时在凉州的时候呢他逐渐的学习这个汉语啊，然后了解汉语，然后因为他的这个天资过人嘛，所以他对于语言的这个领悟和学习还有这个变通的能力非常的强，那最后呢他还是完成了自己的心愿，然后终于来到了长安。那么在长安就是现在的西安嘛，对，现在在西安还有这个草堂寺，就是他当年这个易经传法的这样的这个寺院吧，对，然后据说当年长安这个易经的这个盛世是大概有3000学生，然后在下边就是抄写经文，对，所以也是在这个佛教易经的这个历史上留下了非常多的这个经典的译文， 那个是比较繁盛的一段时期哈。 对，是的， 是 然后最后在这个草堂寺圆寂，对，这个就是他大概的一个经历。那么其实在舞剧的创作呢，我们也将这个三个地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秋瓷、武威和长安是吧？ 对，是的，然后也在这个剧中呢有所表现，因为 舞剧呢，它有这个戏剧的情节，那同时又有五段非常抒情的表达。 嗯， 但我们以不同的这种方式，然后可以让大家看到它从时间上的一种这个纵深的行走，然后以及这个地点的这个变更，然后最终来到了长安。对， 嗯，刚才您说到这个鸠摩罗什呢，关于他取得成就，我再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嗯， 您说他是这个易经的大师，翻译的易哈。 对， 确实是这个，鸠摩罗什呢，他是精通经藏、律藏、论藏三藏，还能熟练的运用。掌控自如，他和玄奘、不空、真谛并称为中国佛教四大易经家，而且他位列四大易经家之首，是翻译学的鼻祖， 对 语言学的大师。他和弟子翻译的有这个大品般若经啊、法华经啊、阿弥陀经啊、金刚经，还有什么中论、百论、十二门论等等等等哈。应该说他的这个在这种翻译啊，这种这个上面的成就是非常的大的。 对， 所以你知道我很好奇，因为刚才也说到了他的这个人生很传奇，为什么会被你来选中了来做这个舞剧的这样的一个主角呢？你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机缘了解到鸠摩罗什想表现他的这样的人生呢？ 嗯，因为我觉得在我现在的这个年纪，我希望通过表现鸠摩罗什这样的一个人物，可以将自己的人生境界有一个更高的一个提升。因为被他的这个故事所打动，我觉得人生好像一场跋涉，会经历千千万万的各种各样的这种感受，但实际上如果人生如果有坚定的一个目标和内心不变的这个信仰，我觉得这个一生的行走是会变得更加有意义和更加的坚定。我想这个可能也是对于自己的一种鼓励，然后同时我也希望说将他的这个故事，然后他的这个传记故事吧，对，然后呈现在舞台上去分享给更多的人。因为其实我觉得舞剧最终在舞台上呈现的时候，观众的观感应该像有一场这个精神的旅程。对，和罗什可以一起去继续的这个行走。我想这个可能也是他的这个这个也是这个古代的故事对于我们现代人的一种现代意义的一种启迪吧。 他的精神的某一些点打动了你哈。 对， 那其实跟舞剧也有相通之处。古剧它不是通过语言，通过肢体，其实也是通过人的感受，大家来体会哈，这个人物到底你是怎么表现，而我看了之后我的感受是什么样，其实也是一种心灵的相通哈。 对，是的，因为舞蹈的创作其实是非常难的。因为我个人觉得舞蹈并不是只有漂亮的这个肢体语言，比如说你的腿控到180度啊，然后你可以下腰，这个就是 会引起大家的惊叹，但是你怎么来表现它的内涵啊？ 对，是的，我觉得舞蹈的作品应该是表达人的这种内心的，然后应该是可以对人的心灵进行美好的陶冶的。所以呢我们在每一次舞剧的创作，比如说像这次鸠摩罗什的舞剧的创作，那我们既要想到说符合鸠摩罗什的这个形象，然后包括他的肢体语言，他的这个神态，那同时呢也要有对于这个情感的这种抒发，然后同时又要符合这个具有舞剧戏剧性的这样的特点。所以就素材，动作素材方面，我们要做很多的尝试和积累。那么观众在看舞剧的时候呢，舞剧当然出现在舞台上的时候是靠一个一个的舞蹈动作，那么一个舞蹈动作出现了消失了，下一个舞蹈动作出现再消失，它是靠一个一个动作的累积去累积起你的这个视野里的这种意象，然后从而最后有一个观感，有一个心灵和情绪的一个交流。所以像我们这个这次的创作基本上是从 五月份开始的，然后陆陆续续会持续到八月份，然后一直到九月份的9月14到16号的这个公演。那么整个漫长的创作过程呢，就像在这个戏中饰演鸠摩罗什的青年舞者许一鸣和孙亚鹏，因为我们是有两组的演员嘛， 美角哈， 对对对，然后他们呢也逐渐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去摸索和探求这个人物的这种心理和状态。因为就像我去年在这个河西走廊行走的过程当中哈，就是我们也在这个这个荒凉无人的这个大漠上去拍了一些东西。当我真的是站到那个这个沙地上的时候呢，四处无人，然后傍晚的这个风逐渐的刮起，然后耳边瑟瑟的有这个风声，还有这个头发这个摩擦耳朵的这种感觉，然后你会感觉到脚下的这个沙子随着夕阳西下，然后逐渐的变得冰凉，那种寒冷从脚底下这个由下而上啊，就那种感觉，会觉得有一些这个有一些荒凉，然后甚至有一点点惶恐。但是我就想，就是在这个现代社会，我们从河西走廊丝绸之路走的时候，每一站我们都是开车嘛。但是你想，在就是罗什的那个时代，如果要是想从一个地方走到另外一个地方，光是路程上的这个艰难困苦，我想就可能会打败很多人，所以就越发的感动。那么我回来以后去和演员去讲述这样的过程的时候，他们也逐渐的去慢慢的去体会。所以呢，我觉得他们现在的这个像在排练池里的排练的片段啊，我觉得就会越来越成熟，就是离这个人物的状态就会越来越近。所以我相信到首演的时候应该会给观众呈现出来非常好的一个效果。我觉得即便是对于鸠摩罗什本身的故事不是很了解，但实际上我觉得去看这个舞剧，你也可以去看就当是去看一个著名的这个人物的一个传记，我觉得都是可以看得很明白的。 所以我觉得听亚斌您这么一说哈，这个舞剧要创作一部新的舞剧真的是很不容易。大家对于舞蹈的舞剧的这种感觉呢，可能就是说他这个用刚才您说的不同的这个动作来展现哈我这样的一段故事情节，但实际上并不仅仅是这些动作，你要了解你要展现的这段，比如说是人物或者事情，他的这个精神的内核是什么。实际上就每一位舞者他心里头要有这个，所以你这个跳出来的动作啊，你的这个表现才能就是达到这个动作以及你的这个人的这个表现力的合一哈。 对，是的， 很不容易。那么对于这个鸠摩罗什其实大家还是蛮好奇的，这样我们一会儿来接着说，先把第二道题再给各位朋友重复一下。 一梦如是，重探丝绸之路，全新舞剧《一梦如是》即将在九月上演。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有无数的中土僧人为求取真经，踏上了丝绸之路的荒漠，探寻远方。带着传奇色彩的文明大师鸠摩罗什就是其中之一。不仅如此，他还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翻译家之一。您知道以下哪部著作是他最早翻译的吗 ？A. 《金刚经》B. 《道德经》C. 《大藏经》。 来，这道题呢还要请各位朋友您好好的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由著名舞蹈艺术家王亚斌导演的舞剧《一梦如是》的演出票两张。那么今天我们的城市文化范儿呢就请到了著名舞蹈艺术家《一梦如是》的导演王亚斌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带我们来了解鸠摩罗什，了解这个东方文明的一些很玄妙的地方哈。通过您的这个解读，我们对于鸠摩罗什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对于这个舞剧怎么编排，我们其实也有一点了解，大家对这个还蛮感兴趣的，你知道吧？那我们来说一说吧。鸠摩罗什刚才说了一生这个经历也是非常的这个坎坷跌宕起伏，那么一梦如是这部舞剧 九十分钟只能表现他其中一段的人生哈。亚斌表现的是他哪一段的生活呢？ 其实我们是从他的这个降生，然后一直到圆寂，其实在舞台上都有所体现。可以说他的一生的经历都浓缩在这个九十分钟的作品当中。当然了，这中间有很多艺术创作的表现的手法。他会更加的这个具有这个抽象的意味。对。但是呢他人生当中非常几个非常重要的几个阶段我们都有所体现，比如说学经啊，然后包括辩经，然后包括这个从一个地方行走到下一个地方，包括这个最后的这个圆寂，在舞台上都有所这个有所展现。对。虽然说这个是一个大师，然后这个翻译学的这个鼻祖，但实际上我觉得舞剧的阐释它的这个角度呢，我觉得还是很有这个人性的这个表达的。对。也很有这个，也赋予了这个角色的一定的这个内心活动的内心活动的部分。 虽然他是大师，但是他是人不是神，所以也有自己的这个情感哈。 是的。对。 所以这个舞剧当中也是有这种细腻情感的表达的。 对。是的。 不是把它供在那儿。 对。是的。因为我个人觉得这也是鸠摩罗什非常吸引我的地方。我觉得他既是神，然后同时又是人。我觉得可能你会触摸到这个更加具有温度的那一面。对。 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他翻译这个经书《易经》，还有弘扬佛法，这些都有所展现哈。 对。是的。 还有他生活中的一些片段是吗？ 其实他的主要的生活的内容就是易经和辩经， 这就是他生活的绝大部分了。 是的。那其实我们在之前做的一些案头呢，也发现关于他的日常生活部分的记录几乎是非常的少。包括当时我去这个武威，就是过去的这个凉州，他待了17年的这个地方，然后去和专家去请教的时候，他们也是表示对于这个他的日常生活的记录确实是非常的少。那实际上我觉得更多的可以通过这个艺术的表达让人们展开一种想象，我觉得这种其实还是蛮好的。对。因为这样的话他有一个精神的内核在，然后他有这个坚定的这个信仰鼓舞着人们，然后其他的一些这个经历和他所处的环境可以通过他的在舞剧当中的这个表达去想象，我觉得应该还不错。因为我个人觉得可能看了这部剧之后我想可能会有很多人，就是可能会激起很多人想要去重走这个丝绸出路的这个愿望。对。 也会激起大家对于鸠摩罗什更多探究的这个好奇心哈。 对。因为在这个舞剧当中其实我们也有对于这个比如说克孜尔石窟，就是在秋瓷，就是现在的库车嘛。对。这个秋瓷乐舞的一些这个全新的这个创作。对。我想大家应该也可以在舞台上去感受到不同的一种这个艺术的美感。 咱们这个团队就是跳这支舞一共有多少人呢？ 七个人。 七个人。 是的。 所以其实就是可能有一些他们就是会有不同的这个角色，就是这一段是这样，那一段是那样，是吧？所以 对 吧，练起来还蛮辛苦的。 对。是的。然后因为我们在排练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也在去年采风的时候带回来很多的这个画册啊，然后包括这个不同版本的关于鸠摩罗什传记的书籍啊，然后拿给演员们看。我觉得他们还都是很认真的，而且我觉得能和这个这些优秀的

天气情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那么今天白天呢是多云见晴，西部北部山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90%。白天的最高气温32度，夜间的最低气温25度。今天和明天白天都没有全时性的降雨天，洗车气象指数是2，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但是呢，现在天又开始见到蓝天了，又是又热又晒了，所以外出要注意防暑防晒。北京时间8:33，路面上情况给您介绍一下。京通快速远通桥到四惠桥姚家园路四环到五环之间，以上都是东向西方向车多，行驶缓慢。朝阳路定福庄北街路口的南北双向目前也是车流集中。 一梦如是，重探丝绸之路。鸠摩罗什名字的意思是铜兽，祖籍天竺。他自幼天资超凡，半岁会说话，三岁能认字，五岁开始博览群书，七岁跟随母亲一同出家，曾游学天竺诸国，拜访名师大德，探究妙义，与玄奘、不空、真谛并称中国佛教四大易经家。佛教经典《金刚经》最早由鸠摩罗什于弘始四年译出后，相继出现5种译本，唐玄奘译的《大般若经》第9会也是其中之一，另外还有藏文、满文译本等。《金刚经》卷末4句偈文：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霜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被称为《易经》之精髓。所以今天第二道题答案是 A《金刚经》。再来看看今天的最后一道题，丝绸之路分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我们都知道陆上丝绸之路起源于西汉，那么您知道海上丝绸之路起源于什么时期吗？ A. 秦汉时期， B. 三国时期， C. 唐宋时期。 来，我们先看看这第二道题的正确答案。这个鸠摩罗什最早翻译的是金刚经，这个呢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也去查了相关的资料，大部分人都答对了，有少部分朋友答的是这个大藏经，但是绝大部分都是金刚经啊，答对朋友特别多。张亚斌再给我们选出第二位幸运的朋友。 好啊，我就选19号吧。 19号为什么呢？ 对，因为19号时正好是这个亚斌和他朋友们第10年，9正好是一梦如是是第9季。 第9季哈，也是9月份首演哈。 对，9月14到16号在天桥艺术中心。 好，那请我们的编辑来数一数，看看是哪位朋友幸运的能够拿到这个演出票。那么第三道题呢，海上丝绸之路起源于什么时期？秦汉时期、三国时期还是唐宋时期？知道答案的话也请您继续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由著名舞蹈艺术家王亚斌导演的舞剧《一梦如是》的演出票2张，您可以去现场来感受闻名大师鸠摩罗什在丝绸之路上探索的痕迹。来，那么刚才第二道题我们的编辑数出来了，这位幸运的朋友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叫宁香，恭喜您。我们的编辑稍后会跟您联系，告诉您领奖的具体办法。另外呢，我们的节目现在也今天是开启了视频的直播，您现在进入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官方微信号，选择下方音视频直播按钮里的视频直播，就可以收看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了。看到美丽的亚斌。另外呢，我们今天这个早上呢还有一场直播，在我们现在这场节目直播结束之后的9:15，我们会开始为您直播又见田园活动第2期的这个全程的内容。也欢迎大家今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亚斌，我们这儿有一位叫洪生的朋友，也是我们的老朋友，说嘉宾王老师演过电视剧《乡村爱情》吧？一定是看了视频一下把您认出来了。 我只能说您演真尖，目光敏锐。 是亚斌在里头演的王小萌哈， 对， 大家还是非常熟悉的。好，那么城市文化范儿，我们继续。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我们继续聊聊舞剧《一梦如是》中的舞蹈艺术美学和东方文明故事，继续请出著名的舞蹈艺术家《一梦如是》的导演王亚斌。 亚斌刚才呢说您亲身去体会了这个丝绸之路的文明，也走上了这个丝绸之路，去了有半个月是吧？ 对，是的。我们是从去年九月份有半个月的时间，大概飞到兰州，然后从兰州到了武威，就是过去的凉州，罗氏待过的地方，然后又到了这个张掖，然后从张掖又去了敦煌，然后从敦煌去了瓜州榆林窟，先去的瓜州榆林窟，然后再去敦煌，然后从敦煌又坐动车到了乌鲁木齐，然后再飞到库车，对，就是罗什这个 易经的地方是吧？ 秋瓷古国，对， 这一路上。这个应该说也不少感受吧。 是的，这一路上，主要以开车，然后去走每一站嘛，所以在路上记下了很多的这个感受。就像到了这个克孜尔石窟的时候，走进去，去站在这个，千年前的这个，石窟壁画前，然后真的是有一种这个时光，坐着时光车又回到了那个，时代。然后你可以感受到那会儿对于这个佛学的这个信仰，然后还有众生对于这个信仰，对于文化的这种敬畏，我觉得特别的就是值得现代人去学习。对，因为那个时代我觉得大家对于罗什的这个敬重，其实也体现了人们对于文化的这种敬重和敬畏。对， 那么刚才我们说的比较多的是这个鸠摩罗什这个人以及他所生活的那段时代的这个背景哈。那么要把他呈现在这个舞剧的舞台上，还需要通过您的这个编舞哈。那么这个我了解到这部舞剧是您和日籍的舞者平原慎太郎担任编舞的是吧？ 对，是的。 而且这个主创班底是一个中英法日多国艺术家组成的。所以我就很好奇，这出舞剧是一个什么样风格的舞，用什么样风格的舞蹈来表现鸠摩罗什呢？ 对，其实我们与这个国际团队的合作从很早的时候就开始了，对，大概是从2013年，五年前，那么五年前的生长，然后三年前的青衣，其实都是和这个国际团队来合作，因为我个人觉得可以邀请这个国际团队，然后以他们不同的这个视角，还有这种更加现代和国际化的眼光，一起来为讲述中国故事来服务。也就是说以这种世界语言来讲述中国故事。那么这一次呢和这个日籍的编导平原慎太郎一起合作，我觉得也是一次非常好的机缘。因为本身丝绸之路到了日本也是一个也算是丝绸之路的一站，算是一个终点。对，那么鸠摩罗什在于日本的影响是非常的也是非常深远的。很多人就是很多日本人也专门会跑到现在的这个西安的草堂寺来祭奠鸠摩罗什，在不同的这个时期， 看来他们也熟悉他哈。 对，他们可能比这个我们知道鸠摩罗什人会更多。对，然后这个平原慎太郎呢也是80后的一位青年编舞，他是现在日本本土最为忙碌的编舞。对， 是吗？ 是的，对，他那个我们这一次在一起合作，我觉得非常好。其实我们也希望做一次最强的一个东方的联合，然后以后可以走到世界的舞台上。那么我们的这个上下不同的两篇内容，就是关于这个舞剧的。其实还是丝丝相扣，然后在很多的部分都有这个相互的这个呼应。那么他的部分是做这个现代的这一部分，我的部分是讲这个罗什本身故事的这一部分。对，他的这个编舞也非常的有意思，他的动作非常的直接，然后有这个 粗朴，然后你会感觉到有一点像这个衣服的这个毛边，但实际上呢，这个不是没有经过修饰的，而是它本身动作的这种特点，所以看起来非常的鲜活生动，然后并且充满力量，因为他也觉得这个质感这个才决定了这种创造力。那么我的这一部分呢，可能动作性会更强一些，对，然后整体上看起来会非常的流畅，然后变化也是非常的丰富，然后再加上来自这个法国的灯光设计和英国的舞美设计，他们的这个置景和灯光呢，我觉得会给这个舞剧辅以特别好的一个环境的一个体现，因为在这部剧当中我们也使用了这个镜面的元素，对， 镜面。 对，因为镜面的元素，一个是可以拓展人的内心的这种表达，然后第二个可以将舞台的空间也不断的这个放大，然后同时和灯光的配合可以形成非常好的舞台的效果，来为这个舞者们的表达去进行这个铺垫吧， 所以可以想象是一个比较绚丽的舞台哈， 又很绚丽又很极简，然后同时又很这个具有这个想象力， 说的我好好奇，想去现场看一下， 对呀、啊、来啊来啊 所以说其实刚才您说到这个编舞的这个风格，就是很难用您所擅长的这个中国古典舞这样的一个风格来涵盖这部舞剧， 其实是这样的，对，因为这个问题我们过去在很多的这个媒体采访当中都谈到过，包括我们去欧洲演出的时候因为我的这个专业是在舞蹈学院学习的是中国古典舞，然后后期学习的现代舞，然后当代舞，然后开始进行这个现当代舞风格的创作，但实际上我觉得在我的这个学业当中，或者说是我的这个身体的动力当中，其实是有这个中国古典舞这个非常精髓的部分在的，那么在动作编排的时候，我觉得也会这个下意识的，或者说叫做有意精选一些这个中国古典舞的一些元素融入到这个现代舞的这种创作当中，我觉得其实是一种很好的融合，然后 多元的舞蹈元素的融合， 对，同时我觉得也赋予这个现代风格的舞蹈，我觉得赋予他们更有深度的这种意蕴吧，对， 所以刚才也说了，不管是这个舞蹈的编排还是这个舞台的这个布置，都其实也有很多新的尝试在里面哈。 对，是的， 还有就是除了这个舞蹈哈，除了舞剧里头除了舞蹈，其中这个音乐也是很重要的元素，你看现在咱们听到的这个就是其中的一段的这个音乐，这个是以丝绸之路为主题的这个舞剧，所以这个音乐肯定还是具有一些地域的特色，是吗？还是时代的特色呢？ 其实是应该是地域音乐元素的这个选取，但实际上我们也希望从这个视听的角度可以给观众带来一个全新的体验，对，这个音乐也是一个年轻的日本的作曲，然后非常的有才气，对， 所以说这个大家现在能听到就觉得很有特点哈，听到这个音乐让人就一下子安静下来，有这样的感受。 对，是的，因为很多这个就是我的一些朋友，他们其实已经看过我们在排练场里的这个内部的彩排了，然后他们觉得看过了之后特别的让他们心里获得了一种宁静，然后呢同时感觉像喝了这个甘甜的这个矿泉水的这种感觉，对， 丝绸之路，鸠摩罗什，关于东方文明，这是一个很大的主题哈。那在整个的这个创作和编排的过程当中，雅宾你自己有一些什么样新的体会或者是收获，尤其是对于您日后 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编排舞剧，或者日后的这个发展，你觉得会有什么新的启发吗？ 当然了，在我这个年纪，刚才在采访之初我也说，选择这个题材和表达这个人物，我希望将我个人可以带到更高的一个人生境界。这个就是从思想和心理上的，对。因为确实罗什有很多值得让我们现代人学习的地方，对。也希望通过他的经历吧，带给现代人更多的一种启迪。那么从编舞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因为到现在我已经大概做过四部舞剧的这个编舞的创作了，每一部舞剧都有它这个不同的特点，但是呢，舞剧嘛，它肯定和这个戏剧结构和它的这个故事的发展以及人物的塑造和这些是紧密相连的，所以我觉得一定程度上会比这个纯肢体的这种舞蹈的编排要有很多这个需要去思考的地方。因为像舞剧青衣，然后一直再到现在的这个一梦如是，实际上他们都是舞剧，但是表达的人物不同，但是我们从这个创作的结构上来讲都是没有不分场次一气呵成的，但实际上我们在创作的时候也有非常严格的这个文本的书写，然后包括五段的这个分别，就是每一段是多长时间，然后这个人物是要体现什么，然后做一个这样的一个串联，就是有了就等于是在编排之前是思考的非常清楚，之后才走到排练场里去进行创作。那么对于我来讲呢，每一次的这个创作都是一个很好的经历。那么这一次呢，我觉得我可能就更加的清晰的知道说自己想要表达什么。那么在动作语言的编排上，我觉得也有一些过去没有过的一些这个尝试。因为我觉得作为艺术创作或者是作为艺术家本身，最难的一点不是说去和其他的艺术家去比较，我觉得最难的是和自己去进行比较，不断的去 超自我， 对对对，超越自己，突破自我，对。那么一梦如是呢，我想它可能会呈现给观众一个全新的一种体验。那么在整个的节奏的这个把握上呢，又是错落有序的，对。第一部分非常的鲜活，然后充满动感，然后它有很强的这个戏剧表演的这个成分在，然后过渡到罗什的这个时代的时候呢，肢体语言非常的强烈，然后同时呢人物的这个算是内心戏又更加的这个 丰富， 对，然后同时又更加的深入，所以我想每一个不同的题材对于我来讲都是一个不同的尝试。因为在目前的舞台剧的舞台上吧，就是我们应该是第一个来呈现鸠摩罗什这样的人物的第一个舞剧，对。 那么大家就很好奇这部舞剧上演的时间和地点，一定要给大家仔细介绍一下。 好的。这部舞剧上映的时间首演的时间是9月14号到16号。 现在是七月底，所以说 七月底 还有一个多月的排练哈。 对，但还有一个多月的排练，但是现在如果要是下手订票比较早，就可以抢到好位置。因为真的因为这是一个常识，我过去很多朋友都说啊，你看我买票晚了，只能买到边上的票。因为旁边的票也可以看得很好，但是毕竟和这个比较好的位置是不一样。然后我们演出地点是在天桥艺术中心的中剧场。 9月14号到16号天桥艺术中心的中剧场哈。 对， 我们的微信网友彤彤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他说我看过王亚斌老师的青衣， 哇，谢谢， 空灵诗意，很喜欢。这次一梦如是更是探寻人的内心深处精神世界所思所想。看来他也是非常的期待哈。 对，谢谢。 那真的是听你说完了这么多之后，我对于这部舞剧特别感兴趣，对于鸠摩罗什也特别感兴趣。我相信很多朋友通过您的这个讲述会有更多的兴趣。我们先去 更多的了解鸠摩罗什，然后九月中旬的时候去看您的这个舞剧， 好、啊、 是一个很好的节奏哈、 嗯。是的，嗯， 好，说到这里，我们的最后一道题也要给大家公布一下答案了。还有一位幸运的朋友可以拿到您的两张演出票，您看看选第几位幸运的朋友呢？ 我选择111号吧。 111号， 对， 好，为什么选这么个数呢？ 没有，我觉得这个好像就是一个可以无限循环的数字。 好，太棒了。 一梦如是，重探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主要以南海为中心，所以又称南海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于秦汉时期，发展于三国至隋朝时期，繁荣于唐宋时期，转变于明清时期，是已知最为古老的海上航线。从中国出发向西航行的南海航线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主线，与此同时还有一条从中国向东到达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的东海航线，它在海上丝绸之路中占次要的地位。关于汉代丝绸之路的南海航线，在《汉书·地理志》中有对汉武帝派遣的使者和应募的商人出海贸易的航程有明确的记载，所以今天最后一道题答案是 A 秦汉时期，您答对了吗？ 哎，那么最后一道题的幸运的朋友，我们的编辑数出来了，第111位答对的朋友是王小妞，恭喜您！我们的编辑稍后会跟您联系，告诉您领奖的具体办法。季羡林曾经说过，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丝绸之路仿佛一条廊桥，在此中西文明遇见碰撞融合，使得人类文明不断地向前发展。但愿一梦如是这部舞剧会给观众带来扑面而来的东方气息，那不仅是历史荒漠中的苍茫，更有着未来的向往。再次感谢亚斌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谢谢， 也预祝您演出成功。 好的，到时候演出见，谢谢、 好，谢谢。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呢到这就结束了。节目最后，主持人黄燕代表编辑郝爽、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在10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后的9点15分，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新视频直播下面的田园直播按钮，您可以收看到我们城市文化范儿和北京市农业局合作的又见田园活动第二期的全程直播，欢迎您关注。 2018年是敬爱的周恩来总理诞辰120周年，国家典籍博物馆正在举办纪念周恩来诞辰120周年美术作品展，用汉墨丹青表现对周恩来总理的追思之情。一幅幅画都承载了什么故事？城市文化范儿带大家走进典籍博物馆，一起来讲述周恩来美术作品背后的故事。 生命能够把握的最好就是当下，因为今天永远是你剩下的日子里最年轻的一天。我们不想生病就好好生活，不要把日子过颠倒了。 对，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好好吃饭，少点烟酒，多点运动。 对，现在不养生，将来养医生，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是让我们做好预防工作。今天我们的餐桌升级计划给大家推荐，从一日三餐里不仅吃美味，还要吃营养。 哎， 海参推荐给您。 从古至今呢，海参都是高级食材，它被叫做是八珍之一海底人参，因为性温和，一年四季都可以吃，而且是老少皆宜。给大家推荐的是进口的鲜芋仙一级品的野生海参、对，野生的一级品海参。一盒的干海参呢是200克，厂商建议的零售价格是1999，我们今天活动当中直接给到您699元的直供价格。 是的，一盒直降了1300块钱，只要699，隔天吃一头可以吃上3个月的时间。这划算到一头海参呢只要15块钱，十几块钱吃海参的机会碰都碰不上。所以说啊，听到就拿起手机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7334的王先生说，自己正想买几盒海参送礼，没想到我们600多一盒 啊， 这海参能拿得出手吗？ 好，首先来说一下品质，咱们的海参呢可以保证是个个进口，个个野生，个个一级品，都有相关的海关报关单以及检测证明。那么之所以能够做到15块钱买到一